又打了两遍，还是没人接。石毅放弃地把手机合上，看着英明和车里的董晓，想了一会儿。 英明，你找个东西照着他的脸和身上，我们把前面挡风玻璃给砸了。 你们这样动他不合适吧？万一有点什么？ 他都这德行了，更糟还能糟到哪儿去？不弄出来，不是要一直在里头等死了？ 要是一般的交通事故也就罢了，不清楚伤者的情况，确实不适合贸然行动。但是现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不把董晓先从车里弄出来，他卡在里头也不知道还能撑多久。最起码人先出来，如果一直联系不上，他们也好往休息站那边送。英明听了石毅的话，把身上的夹克脱下来罩在董晓头上，又在后面扯出车座的垫子护在董晓的胸口，然后往后缩在后排。 行了，你们砸吧。 幸亏车窗本来就裂了，砸起来倒也没有那么难。石毅和 CEO 找了两口石头，顺着裂缝的地方一点点扩大着裂口，一直到差不多足够人出来了，石毅直接上手去掰卡在车窗底部的沿边，因为石头已经不好用了。英明在后头看见，提醒了一句： 你注意点手。 没事。 石毅答得挺干脆的，他看掰得差不多，也把衣服脱了垫在地上，然后让英明先把董晓拖起来，他和 CEO 两个人在外面接应，把人顺出来。说起来是很容易的一句话，做起来却费了大劲儿了。烈日当头，晒得石毅后背都快熟了，英明在车里憋得呼吸都困难。三个人足足折腾了个把小时，才好不容易把董晓从车里弄出来。一头的汗，一名从车里爬出来的时候，狼狈地抹了一把额头，他身上的 T 恤已经差不多全都湿透了。旁边 CEO 递给他一瓶水，他道了句谢，转手拿给石毅。石毅倒是没客气，拧开灌了好几口，然后还给他。 你先看着他，我继续打电话。 然后转身不停地拨手机。董晓的情况很差，刚才把他从车里弄出来的时候就一直在哼哼，虽然眼睛睁着，但是意识很不清楚。英明跟他说了半天的话一句都没回，眼睛四处的看却没什么焦距。石毅打了得有十通电话也没找到人，后来还是旁边的 CEO 提了个办法。 不行，先开车去休息站找人吧，一直等也不是办法。 嗯，找人还快点。 但是那个 CEO 的车没有油了，他本来也是因为车出了问题，所以才勉强往这边开了一段，想找董晓帮忙的。谁知道看到的是董晓车翻了，刚想找人帮忙，石毅他们就到了。 嗯，那你开我的车吧，我记得我们出来的那个休息站停了一辆救护车，不行你往回走。 每个休息站的规划不太一样，他们昨天晚上待的那个因为是要过夜的，所以准备的比较齐全。为了以防万一，英明的意见还是往回走比较稳妥，所以 CEO 开着英明的车回休息站找人，石毅跟英明两个人守着董晓，防止再出什么情况没人照应。这段时间很难熬，董晓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流逝似乎越来越差，本来就迷迷糊糊的意识，后来渐渐闭上眼睛的时间越来越长，哪怕是英明使劲的拍他都没有办法把他弄醒。 我操，怎么这么慢啊？ 石毅有些暴躁地踹了一脚车门。旁边英明看了他一眼，再低头看着躺在一边的董晓，眉头就快皱成结了。 这他妈的叫什么事儿啊？ 那个 CEO 回来的比石毅和英明预计的要快，之前那通电话已经让休息站那边派车出来，和往回返的 CEO 刚好碰上，立刻带路赶了回来。英明和石毅给让开地方，方便救护人员施救。董晓那一身的血看得很扎眼，石毅最后有些看不下去了，往边上走了两步。旁边的英明看他一眼： 怎么了？ 他到底是怎么搞成这样的？ 就说是为了打赌的事玩命，也不至于自杀一样把车开成这样。但是这个问题英明回答不了他。两个人彼此看了一眼，视线转到被医生围着的董晓，心里都有点沉重。刚巧这时候英明的手机响了，电话是寇金打的， 他刚接起来，对方就嚷嚷开了。 名字，你没事吧？ 有事的不是我。 我刚才一直在外场那边，没带着手机，十一给我打电话我也没看见，回来才知道你们出事了，吓得我这一跳。 寇金很明显已经知道董晓的事儿，英明皱了下眉。 能想办法把董晓赶紧送医院吗？ 这帮医生赶来之前，董晓已经只能哼哼了，还若有似无的，听都听不清楚，总觉得情况挺糟，不知道能撑多久。寇金在那边安抚性地劝了两句。 哎，你放心，已经跟医院打好招呼了，这边会处理这件事的，发生意外谁都不想。不过你们自己得注意点，这比赛就是个游戏，没必要玩上命。 你这意思，比赛还要继续？ 现在媒体那边都是压着，这活动造势的时候宣传的很大，真出了事儿会很麻烦。我现在详细的没法给你说，但是比赛肯定是要比完的。 很明显，寇金旁边还有人，他话说得很含糊。英明在这边还没来得及细问，寇金就把电话挂了。英明有点不爽了，他把手机收起来。那边董晓的抢救似乎也有了点效果，三个医生一起把他抬上救护车。石毅和英明过去看了一眼，问了一下情况，不过医生回答的也很含糊。 暂时还确定不了什么，看情况不算太严重。 说完直接关上车门就走了。现在董晓的车是废了， CEO 开的是英明的车，他自己那辆只能后面让拖车过来处理。现在几个人不可能一直留在这个地方，最后没办法，只能是英明坐着石毅的车走。其他参赛的人不是都清楚董晓出了意外的事，赛事依然在进行当中。英明坐上车就点了根烟，石毅看了他一眼。 你坐这种车还抽烟，不怕烫着自己？ 但凡颠一下，就不知道这手上的烟会碰到什么了。旁边的人没有回头，只是吐了一口烟雾。 心里烦。 医生不是说董晓情况不严重吗？ 没死人之前都说不严重，就那样子看着也不像不严重吧。 他还见过在急诊楼道里捂着脑袋一直流血的人被护士训斥去排队挂号的呢。大概在医生眼里，只要气没断都不算严重。其实英明这时候火气有点大，他狠狠地抽着烟，眉头一直没有松开。石毅本来心情也没有多好，被他的情绪一带也跟着烦了，忍到最后还是一脚刹车踩了，把车停住。 来一根。 他问英明要了一根烟，点了靠在车门边上，看着远处的一片黄土不说话，这段沉默很压抑。英明一根烟抽完，忍不住又去抽了一根，然后被石毅按住。 你要再抽，没有非典型肺炎也要有典型肺炎了，抽烟解决不了问题。 这道理谁都明白，但是明白也不等于遇到事情都能理智地告诉自己别去烦了，别去想了。话永远是别人在说，日子还得自己去过。英明皱了下眉。 再抽一根。 其实烟盒里也就只有这么一根了。石毅跟他僵持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把烟盒递给了他，然后听着耳边打火机打火的声音，下意识地长出了一口气。然后毫无预警地，英明问了一句话：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自己残废了，要干什么？ 这问题让石毅愣了愣，他仔细琢磨了一会儿，然后才转过头： 董晓的情况糟到这种地步？ 英明在这时候提起这个话题，绝对不会是空穴来风的。旁边抽烟发呆的男人笑了一下，对石毅的敏锐有点意外，不过他没动，还是看着倒车镜。 不一定和董晓有关系，我就是想到了问问。 手上的烟这次点着了，却没怎么抽，任由他一点点地燃着。冒着一缕在烈日下反正也看不清楚的烟，飘飘荡荡的。 没考虑过这问题，如果真的有一天我残废了，大概就是想好好活着吧。 石毅想了一会儿才挤出这么一个答案，若有所思地看了英明一眼。 那如果是你呢？ 我不知道啊。 英明答得很快，他说完了自己又补了一句， 我大概会想尽一些办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正常人永远体会不到残疾人失去的到底是什么，不到那个时候说什么都是白搭。英明这个答案让石毅笑了，有几分嘲讽。 谁也不愿意摊上这种倒霉事儿，但如果真遇到了，只能是尽量让自己活出个样来。 这是石毅的思考方式。没有人愿意出意外，但真出了事儿，最先考虑的只能是以后怎么办。英明并不意外石毅的这种思考方式。事实上，他觉得能说出这句话，他身边的人也就是石毅了。有句话形容什么都不怕的人叫魂不吝，石毅其实有点那种感觉，只不过大部分会什么都不怕的是因为什么都不在乎，没东西好失去，所以光脚的我不怕你穿鞋的。石毅则刚好相反，他是想要的差不多都可以攥在手里，成功的感觉太真切了，所以不在乎面对挑战。他有自信自己可以处理，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他一样都不缺。走到成功跟前，也就是迟早的事情。